西方國家都應該為這些地區有平民遇難負上責任。拉夫羅夫說，世界正是以複雜的方式演變，呼籲各方努力保護國際法。在俄羅斯出兵烏克蘭之後，西方國家指責莫斯科違反國際法，歐盟領導人敦促俄方遵守國際法院的頒令，撤出烏克蘭。天氣方面，與偏南氣流相關的驟雨以及雷暴正影響華南沿岸地區，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幾陣雷暴，氣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緩偏南風。展望隨後兩三日天色逐漸好轉，天氣炎熱，但局部地區有驟雨。而家氣温29度，相對濕度75%。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1,586点，跌266点，总成交金额1,412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55点，跌4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11点，跌161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47.6跌个二，阿里巴巴117蚊升个八，恒生中国企业76.42跌1.02蚊。盈富基金22.02蚊跌3毫，美团195.9跌个八，药明生物83.25升6.5，京东集团250蚊跌10.2，中国海洋石油9.9跌5毫，汇丰控股49.1跌个八，比亚迪股份317.4升3.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8，英镑9.391。瑞士法郎8.098，澳元5.337，加元6.022，新西兰元4.848，欧元8.0431，每百日元对港元5.80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78。日经平均指数报26,107点，跌315点。港金报16,560蚊，跌3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5.99美元。卖出1,76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对出比较多车，漆咸道北过海的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路面情况在九龙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这一段车多挤塞，龙尾去到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老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挤塞，龙尾去到碧街。提一提大家啦，铜锣湾的加路连山道爆水管，来回方向近住圣保禄修院这一段是全线封闭了的。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启福道九龙湾油站去尖沙咀。最后揸车的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晚上的7:11，听朝日出时间早上的5:45，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慈云山、慈文村文裕楼、观塘海汇一座、大角咀维港湾九座、西湾河嘉亨湾一座、香港仔石排湾村碧朗楼、北角港运城二楼202号铺、联盛宴、鲗鱼涌、英皇道1026至1028号海景楼和海山楼地下低层大家乐、鲗鱼涌、英皇道971号英皇大楼一楼大快活、旺角黑布街25号地下南丰小厨鸡煲火锅、筲箕湾耀东商场一楼 S101号铺大家乐。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is my life.

这城市才发光到远岸，抬头望，勇敢担当， 记着成功需苦干， 如无互助守望， 如何度过夜寒？过云雨上方，爱出远望， 到晴朗时同映后阳光，无用看得到才想，明白努力后才有望， 同留在海港， 同聚焦于前方，在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前，好好的锻炼，岁月留相片，开展不忘双面，让我心路待人坚毅，待人坚立每一天，而梦想的回音中看听见。 好，骚动音乐首先听过有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5周年的主题曲《钱》，作词监制陈少琪，作曲编曲监唱张家成，主唱谭咏麟、张学友、刘德华、钟镇涛、陈慧娴、草蜢、李克勤、容祖儿、杨千嬅、雷有辉、吕方、张杰、张靓颖、伍爱月、梁汉文、林峰、卫兰、李幸霓、江海嘉、谷子乔、吴若希、胡鸿钧、林晓峰、萧海欣、严明希和曾比达。 六号骚动音乐预告下，今日六点钟我哋将会有王健民嘅出现嘅， 系啦，带嚟佢最新嘅派台歌曲《人间漂浮》啊，咁啊嗰个编曲就非常之厉害，咁啊到底点样结下呢个缘分咧？就揾嚟李端娴去帮佢编曲咧，到时我哋六点钟就会听到噶啦， 大家就可以留意住啦。 冇错，咁啊，亦都今日咧。想好想分享一下，虽然未收到嗰个派台，但我都好想分享一下，就係周杰伦嘅最新嘅歌曲就出现咗啦，最伟大的作品咁样啦。见到呢个嘅歌名已经觉得 哇最伟大的作品喎、 啊。吹得好大喎、啊、好似。 係啦好劲喎，咁梗係要听一下啦，即係又睇下个 MV 啦，真係一听由自可。 係。 哇，我觉得个感觉系翻晒嚟啊！即系因为好老实讲， 边一个感觉先？你讲紧 嗱，我要首先讲下就系、是、几时开始听周杰伦呢？大概真系中学听呢、這个半岛铁盒啊，夜曲啊， 我系可爱女人开始啊！ 哇，你好早期、啊， 因为嗰阵时电插即系插一插嘴，嗰阵时电视咧，唔系电视，巴士有电视 哦哦，系 roadshow， 系 佢系会播 MV 嘅， 系 跟住嗰阵时就见到就系周杰伦嗰个可爱女人嘅 MV， 跟住你就见到佢 嗰阵时十岁啫， 同埋差唔多年嘅， 差唔多啊， 但 系 我好印象深刻嘅， 系 因为你会第一次听呢种音乐啊， 系 佢嗰种嘅 好唔同， 好唔同啊，同广东流行曲唔系嗰只，跟住你见佢影住自己，跟住好简单着住件背心，戴住顶帽，个样见到同见唔到之间咁样，咁就唱一首歌又好即几好摁嘅。我係嗰陣時就 哇，咁你好早期喎、啊， 好早期 元祖級咁樣嘅 fans， 但我未去到真係隻隻都追嘅，但因為中學同學好中意，佢哋唱 K 會好中意， 會啊， 陳奕迅同周杰倫係兩大 K 房， 一定會啊， 全男班必點嘅，咁所以 知名啊嗰啲啊， 係啊，跟住後屘啲稻香嗰啲都有聽啦，咁我未即係佢哋又會買飛睇演唱會嘅，咁、所以我就大概都會了解佢唔同時期作品咯， 係啊， 但我最中意係飄移， 你知、啊、都正常嘅，可以理解。是有型的，即加埋头啲嗰个威力是不得了的， 一滴都冇滴出嚟。 不过我是喜欢一路向北都 系，一路向北都系。 即系嗰阵时个人通常都系听呢啲咧， 嗰个揦住揦住啊， 揦住揦住咁样。咁但系即系你问我最喜欢佢嗰啲作品嘅类型咧，其实从来我都唔系喜欢听，即系唔系特别最喜欢听佢嘅慢歌。我真系喜欢听少少佢比较 呼呼哈嘻，他是雄心之君。 系啦，有啲hip hop 啊，有啲 R&B 嗰一啲嘅类型，所以即系头先我提过嘅夜曲呢一扎咧，即系佢将一啲嘅古典嘢再混合翻现代嘅 R&B 啊，同埋一啲 rap 嘅唱法咧，系我比较几喜欢佢嘅一个特色嚟嘅。咁啊，终于咧去到今日听到呢个最伟大的作品咧， 不得了， 翻嚟啦，大师兄贵位嗰个感觉系，即系同埋睇埋佢嘅 MV 咧，即系所谓最伟大的作品啊嘛，咁啊。其实佢就喺当中，其实佢隐藏咗，不论喺歌词部分啦，定系喺 MV 部分，佢都隐藏咗好多彩蛋俾大家发掘嘅。即系如果一啲有读开 art 嘅朋友，或者可能即系平时比较中意睇一啲艺术展啊嗰啲嘅朋友，你就会发现哇，入边佢引用咗好多一啲嘅名画啦，佢引用咗好多一啲佢自己好经典嘅作品啦，即系例如有达利嘅一啲作品啦，啊莫奈嘅作品。品啊，你都会喺入边揾。 系，仲有即系佢会有一啲人先，譬如徐志摩啊，即系呢个近啲会知道啦。 系，冇错冇错， 都好犀利嘅，因为即系你讲嗰种咯，真系古典与现代结合，然后佢玩，即系因为有如果大家有兴趣咧，你睇完先睇咗 MV 先，跟住你就再睇，因为有一个好劲嘅 分析。 分析即係一個 fans 樂迷咁樣，佢喺下面應該置頂咗，定係因為最多留言變咗最 top 嘅 comment 啦。 係 就將成個 MV 解構咗。咁但係你自己睇咗一次先，然後再睇，再逐格去睇翻。 哇！原來係咁嘅。 係啦，即係嗰個 MV 嗰個勁在就係佢為呢一首歌嘅歌詞啊，嗰個意境，佢再賦予咗一個故事。有嗰个意义喺里边咯， 系冇错。咁啊，同埋亦都同时间啦，即系最伟大的作品啦。咁啊，亦都喺钢琴嘅部分，我见到都有朗朗啦，即系都非常之厉害一段钢琴 solo 喺当中出现咗。咁啊，呢、這、一个即系迟啲啦，有机会等到派台嘅时候，我就即系睇下可唔可以播到俾大家听啦。咁啊，但系而家真系冇办法，佢 未有。 我有问嘅，直头系都佢都大家都未攞到手啊。 即系香港富可能以往帮佢。做发行嘅公司都未有， 系啦，未有咁啊，冇办法咁啊，但系都系可能我哋转头可以播一下一啲旧嘅作品俾大家听一下先啦，即系因为佢呢只都系我头先话斋有佢以前夜曲嗰一啲嘅风范啊， 同埋之前咧即系佢嘅音乐类型系一个啦，跟住嗰次我记得唔知系咪楼上喺度讲开即系嗰啲 cut 嘅嘢咧，跟住个同事讲啊话周杰伦嘅歌，佢劲系劲在用一啲。 好简单嘅， 好简单嘅，系啦，一啲行进，一啲和弦嘅嘢，但系咧就你完全系可以将嗰首歌变到你唔觉咯， 系，即系佢可以系 十首歌，但其實佢用緊咧都係同一個和弦行進，即係我覺得呢一個係好偉大嘅發明嚟嘅。點解會有好多人？你會發現網上邊咧自彈自唱一啲所謂周杰倫組曲啊、林俊傑組曲啊，就係因為佢哋其實都係用咗同一個 chord progression， 即係和弦行進，去寫呢啲嘅歌。其實周杰倫都有講過嘅，咁佢亦都係即係每次佢可能喺部鋼琴面前，佢就係彈住嗰啲 chord 咁樣去，咁啊去一路寫住啲歌。但係即係當然，我哋亦都喺節目入邊經常會分享，就係你嗰個重點係個編曲啊嘛。你嗰個編曲嘅方法唔同嘅時候，佢就會變成咗好多好唔同類型嘅作品，即係擺喺佢身上可以係一首 R&B 嘅作品啦，可以係一啲 hip hop 嘅作品啦咁樣。咁啊大家上網去 search 下都會揾到一啲咁樣嘅周杰倫組曲啦。 係咯，好得意我覺得，因為我係唔識噶嘛，即係對於樂理唔識，咁所以佢即係個和弦行進啊嘛，仲要 冇錯 chord progression 啦。咁就我明即係識講明白個意思，但係感受未感受到，跟住直至到啊我哋嘅同事。 伟大嘅 Autumn 系啦，原来是这样的啊！然后佢就即即示范，即系用一个即系 app 啦，然后就揿出嚟，然后佢即刻啊喺 office 度演绎啊， 演绎啊，系啊， 然后你就会发现哦，真系原来是这样的、啊。 所以都再度咁样高度推介俾大家听埋，就 系 呢个嘅原来是这样的 啊！星期六嘅黄昏时间会听， 经常跟佢学嘢噶。 系啊，咁你就会知道哦，系真系原来佢就不断用紧同一个嘅和弦行进，然后不断转紧嗰只歌唱。 嗯、 但你知道系、哦、原来真系咁样，真系咁样噶、哦。 冇错，咁啊， 好得意，好神奇，我觉得呢件事。 冇错，亦都证明咗一样嘢咯，即系好多时候啲人话啊，点解听啲歌？好似听起上嚟个感觉咁似嘅，未必系因为哦呢首歌系跟住嗰首歌而写，而系本身喺乐理上可能佢哋嘅其实一个叫做大家成日写音乐嘅人都话会有一套 formula 喺度，嗰套 formula 可能就系咁样嘅一个 chord progression 会咁样系符合乐理地去写歌会系比较顺耳嘅，好听啲嘅咁样。 系，所以成日讲就系话音乐人劲就劲在哆瑞咪发嗦啦啲七粒音，其实七粒音嚟嘅啫。 系， 点解七粒音里边变到咁多嘢听，就系佢哋劲嘅地方咯。 冇错。 咁啊，你话头先提起呢一只我 呢只要啊。 系俾你介绍啦， 周杰伦啊，夜曲啊，亦都系一首即系我觉得系一个好古典同埋一个现代 R&B 结合到嘅一首作品。嗰阵时候我第一次听，哇，点解可以咁样嘅？ 有冇谂过想学吉他即刻？ 冇，好难，手指唔够大。 笑容都有阴影，放在这么近代的屋顶，插上我的伤。

首石生佳之前作品咧，先知啊，一个 demo version， 一个英文版叫做 Reckless。所讲嘅就系呢个世界其实系咪真系有免费午餐呢？因为你得到嘅时候，其实你付出咗好多嘢，你自己都唔知道呢。所谓咩啊？有朋自远方来啊，非奸即盗。突然之间有啲好耐冇见嘅人出现喺你面前嚟揾翻你示好啦，可能你都会谂，究竟呢个人系咪有啲咩企图咧？可能佢睇到你身上有一啲嘅价值啊，但你都要多谢呢一啲嘅人，令到你以后可以聪明一啲，唔好俾人洗脑啊。 This is a song for the hypocrite. You got me motivated, counting the days like a lunatic. Until we're devastated, I'm hanging on every word you say. I won't hesitate. Who are you and who am I?Automatic with all of your soul. 陈家派台作品叫做 Hypocrite， 亦即是伪善者的意思。 有啲人话因你身上得到一啲着数嘅时候，可能会用花言巧语嚟氹你。即使爱情当中你唔好以为冇啊，都一样可以有。小尘埃的派台作品，歌名叫做 Finish It Don't Quit。 先听一次六点钟的新闻报道。 形容事件是纯粹恐怖主义。市长就说斯拉维扬斯克今次是被俄军从更近的距离击中，反映当地已变成冲突前线。他在社交专业发布大火的照片，

疫情肆虐，大家做好本分打齐疫苗，就可以减少医护人员沉重的压力。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庆祝香港回归祖国二十五周年， 新频道、 新节目、 创新片。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正式启播， 为市民提供新闻、财经、文化、生活、音乐资讯等多元化节目。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 界。呢度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 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FM 102.8 大湾区之声。 一界声音像开耳，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相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会穿梭，当做新伴我，随时亦听着歌，随时在听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极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会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波，由得咪高分骚动音波，由得广东波骚动音波，哇哦哇哦哇哦，直接感觉。 波城，今日呢位嘉宾，每次见到佢啊，我都觉得佢好斯文噶。 系啊，我之前见佢，佢都孭住支吉他，好似准备去 busking 咁样噶。所以我今日啊，决定送呢一句： 王建文质彬彬。咁耐冇见，唔知道佢会唔会有啲咩变化呢？ 我哋送音乐今日嘉宾有王建文啦， 嗨，你好， 好耐冇见啦。头先我哋即系迎接佢嘅时候，已经讲话四年冇见啦， 系冇错。 上次见佢时候已经系嗰阵出专辑《Crisis》嘅时候啦， 系啊系啊， 系啦。咁啊，我哋今日啊，今次有即系礼物送俾你啊，咁耐冇见呢、這个王建文质彬彬， 好正啊，好正。 系唔知点解冇谂过会第一印象会谂起呢样嘢先嘅， 系咪啊？ 系。 呢个系你嘅，可能系感觉，同埋因为其实咧，凡称个人名有个文字尾咧，其实我哋成日都话用文质彬彬啦，但系一路 冇用到， 系啊，一路都觉得未遇上，好似即系大家成日做歌咁，好似觉得系差嗰个机会咧，我哋觉得今次系时候啦，通常觉得呢句系要俾你嘅， 嚟到今次我哋终于遇上啱嘅 人啦，就系、是、你啦， 多谢多谢， 系啊，将呢个就送俾你啦，咁系啦，咁但系即系我哋一路认识你会觉得你有一种文质彬彬嘅感觉，但系你自己会唔会咁样形容自己咧？其实。 我想都是的，算是 的，算是、啊、 我要很熟的时候我才会发癫的， 是 即是熟人面前我才会傻仔咯、 嗯、但是那种发癫的程度是去到点的先 都不会是一些很粗鄙那些的，我 是、 啊、喝醉了就不知道 你用不知道是因为自己不记得不是 正常的， 都不是的，其实都是会傻笑啊发癫啊讲嘢乱讲嘢咁样咯，会但是其实都真的在人面前都好似慣咗，好似謹慎講嘢咁咯，會係即係我個人就係咁咯。 嗯，我諗今次即係我哋其中一個原因會用文質彬彬，好似頭先條聲帶咁講，即係好有印象，就係你會孭住支吉他啦，會自彈自唱 busking 嘅一個時期啦。即係最初喺音樂呢個道路上，其實點樣去產生咗呢一個對吉他啊各方面玩音樂嘅興趣先嘅？ 係咁，我嗰陣時其實真係翻咗教會先開始學吉他嘅。 系， 咁学咗吉他之后咧，就开始有啲 solo 啦。譬如我最初期应该系啲 cafe 啊，嗰陣時好興去 cafe 玩嘅，即係旺角嗰啲，就上樓啦，跟住就喺個 cafe 度玩下嘅時候，個老闆就話：啊，不如我整啲音響你嚟唱歌咁樣。咁我就開始咗，其實叫做好似類似駐唱咁樣喺嗰度一個禮拜唱兩三晚咁樣，佢又即係提供餐飲俾我上去玩嘅時候，咁就開始咗咁啦。咁跟住就有一個機會就係無啦啦喺條街度旺角街頭見到有 busking 喎，咁我就都成11年前、12年前啦。跟住咧就喺個攤檔度就借人哋個攤檔玩啦，跟住就一玩就又上咗癮啦。咁跟住又自己走出街頭唱歌咁樣咯，係啊。 跟住就再去埋世界各地， 系啦，跟住就 玩啦。 因为咁嘅系啦，因为咁嘅开始就去埋世界各地啦。Working holiday 就开始咗真正四年嘅busking holiday， 即系其实四年就系净系斋唱歌，净系 busking 咯。 系即系呢一个都会可能我哋大家一路对你嘅一个感觉，但系特别可能两年前比赛嘅时候造声咧，我都记得就系你喺嗰个音乐风格上面，喺表演上面嗰、那个一个叫小挑战啦。无论系一啲导师或者都见到嗰个 rock man 嗰个你， 系 啦，嗰、那个会唔会都？其中一個你自己都少有地可以開發到自己一啲唔同風格嘅音樂上嘅嘗試， 其實呢首歌我係細個聽，都算細個，十幾廿歲、廿歲到啦，廿幾歲聽嘅時候都好中意嘅呢首歌。咁其實呢一次就係花姐提，即係話，不如你試下啲 rock 啲嘅歌，有冇啲咩歌可以 rock 啲？跟住我就諗張震岳啦，得唔得？跟住諗下自由啊，其他嗰啲，跟住佢哋覺得好唔襯嘅。咁跟住最後咧，花姐提議。你不如聽下《我們的愛》呢首歌，跟住我一聽咧，其實我好感動嘅，因為我細個係聽嘅時候都中意啦。咁其實當我聽嘅時候，其實我都有少少即係諗起，唔知點解呢首歌會諗起我阿媽聽，聽到嘅時候，咁因為可能啲歌詞咧有畫面啦。咁跟住之後咧，就話唱呢首歌啦。咁跟住就唱咯。咁跟住係其實成個佢哋想我有啲轉變咯，即係想俾人睇下你可唔可以 rock 咧。咁我就。試唱呢首歌，咁就連個造型都牛仔，牛仔褸咁樣，跟住好 rock 咁樣出嚟，所以個妝嘅化都濃少，即係好似有啲嗰啲咩啊 band 友嗰啲味咯，係啊， 即係嗰個服裝啊造型上嗰個配搭，但係嗰陣時要演繹呢個作品嗰種 rock， 你自己裏面其實係咪嗰個先至係最難要處理，同埋嗰樣嘢未必人哋幫到你噶嘛？ 我收到好多，其實我睇完，其實好多人好驚喜啦，都有，咁但係都亦都睇到啲即係評語咧，就話好似 rock 唔夠 rock 喎，又乜乜咁樣嗰啲。咁我覺得都係真係第一次嘗試。咁我自己都好努力地去迎合成件事㗎啦，已經係啦。咁我都算係一個突破嚟嘅。咁我都話曬都係第一次唱 rock 嘢，因為以前不嬲真係冇咁樣咯。咁所以我覺得都係一個好新嘅突破同埋嘗試咯。係啊。 喺做完呢件事之後，會唔會即係都同自己講就係，其實又唔係。唔得噶，原來可以試，即係自己係可以有好多個面向，咁倒不如就可能往後可以都用呢一個形象，或可能用呢個曲風去同樂迷見下面啦，咁樣。 其實你講得啱，係有呢個諗法嘅。其實最初我諗住出歌個方向，其實都有少少呢個方向嘅。咁因為其實都係啦，因為嗰陣時比賽嘅時候，我記得除咗彭秀慧老師咧，其實葉文都有俾咗一啲鼓勵我啊，即係譬如喺我去唱呢首歌嘅時候咧。佢都為我打氣啊，同埋佢估唔到，即係佢話估唔到你都駕馭到啊咁樣，即係佢有講呢樣嘢啦。咁我自己係開心嘅，即係所以俾咗一個認同自己先咯。咁佢哋都之後佢都有同我講過，大概有冇諗過呢啲風格啊，咁樣走呢啲路咁樣。咁我自己係有諗嘅，但係最後我做嗰首歌，可能因為嗰首歌就未去到嗰啲咁嘅感覺，所以咧就未。即係呢首歌《人間漂浮》就唔係啦，咁跟住其實嚟緊咧，我已經有呢個 idea 嘅都，咁我都同監製傾，即係其實就係咯，即係我有呢個方向，我就話可唔可以今次有少少 rock 嘅元素咁樣嘅嘢。咁但未知嘅，因为未做嘅，但系个方向系有嘅咁咯。 O、okay、K， 即系唔排除呢个可能性。 系啊系啊， 只不过可能人家漂浮嗰个 topic 嗰阵时就未必系觉得呢个元素 系啦系啦 咁解。 系啦系啦。 咁变相会唔会喺可能日常自己有好多嘅习惯咧，即系都由我哋头先所觉得嘅文质彬彬，可能开始要习惯。 個人係 rock 少少嘅，可能玩下電吉他啊，或者可能有時都要練下，即係嗰個 rock 嗰個聲咧係要粗 犷啲啊， 即係要特登去做啲嘢去 食多啲辣嘢先。 有冇呢啲咁樣嘅狀態喺入面？ 我諗唔係一定需要嘅，但係到時我覺得如果可能真係監製做咗一首類似咁樣嘅歌咧，我諗佢監我嘅時候就會俾唔同嘅意見我去點樣去錄咯。 嗯， 係啦，咁我覺得要時間去揣摩下嘅都要係啦。咁你話嗰啲聲啊，咁可能真係靠下。 辣椒啊！真系辣椒啊！ 食下辣嘢， 真系辣椒 啊！热气嘢啊！嗰排又食多啲 嘢，瞓啲啊！咁样系嘛？ 即系咁啊！ 但有冇话会影响到你听歌嘅选择咧？即系自从咗系啊，有冇都发现自己听试听咗好多？我之前可能都未必会听咁多嘅类型。 其实大家可能唔系好知系我其实听好多类型嘅歌嘅，但系只系可能我演绎我去唱嘅时候咧，就只系。大家的睇法就是单一少少，或者文青啊，情歌啊，好抒情的歌啊多。咁其实我不嬲以前都，其实我最初中意听的歌咧系舞曲嚟噶，即譬如系日本嗰阵时好多唔同嘅组合啊，跳舞嘅组合咧，我系嗰啲。睇住佢跳，我又跟住跳嗰啲嚟嘅。 哦，即係現場嗰啲會揈曬熒光棒 嗰啲。即係嗰陣時好興佢啪啦啪啦嗰啲咧，我又都即係細個係暗中係好中意呢啲嘢嘅，同埋好中意睇，好中意跟住跳嘅。但係呢啲係自己秘密嘢，即係收埋嘅。咁大家睇就覺得我係應該唔係呢啲咁樣。咁但係 中意， 所以係我中意嘅。 有冇追邊隊啊？嗰時特別中意。 你有冇聽過 Max 啊？ Max 即系 speech 系 M A X， Smack Max 啊，因为 speech 嗰个 类 系类似嘅组合啦，女仔组合嚟嘅，咁但系都有睇啲男仔组合嘅，咁但系嗰阵时细个都多啲男仔朋友会睇，咁咪一齐睇啦，咁跟住就系啦，咁跟住我喺造星嘅时候又要跳舞嘅，其实大家觉得我都唔识跳舞或者点啦，咁其实我就系暗中系好想跳舞嗰啲嚟噶。 好想做到嗰日本組合嗰種感覺， 跳唱啊， 係 呢個其實我夢想嚟噶，都係咁，所以造星係好適合我去嘅， 因為有得試啊嘛， 有得試係啊，逼住你試嘛，你就冇我被逼嘅啫，都係咁 其實身體裏面就好想嘅， 仲有啲咩？你逼我， 即係頭先嗰種咧，即係以前細個聽日本嗰啲咁嘅即係組合咁樣，仲有啲咩會聽嘅都中意？ 仲有啊，其實我係我諗我十。應該到踏入差十幾二十歲嘅時候咧，就係、是、全部都係聽台灣嘅創作歌手，即係可能我係講緊十六七歲到十八歲咧，我就係日本嗰扎啦，即係好迷嘅嗰陣時，咁跟住就轉咗就係、是、張震岳啊、陳以貞啊、陶喆啊、周杰倫嗰扎嘅創作歌手，所以跟住就漸變，即係影響咗我想成為一個創作歌手咁樣咯。係啦，咁跟住就真係廿幾歲就開始寫歌，係啦，叫做係啦，開始寫歌，跟住就朝住呢個方向咁樣去咯。跟住所以就不斷參加比賽，所以一去咧就去台灣參加歌唱比賽咁樣。 但係由嗰陣時嗰個轉捩點，我覺得幾大，就係由聽日本嘅一啲舞曲嘅組合啦，轉去聽一啲比較創作型嘅一啲歌手。其實呢個轉捩點有冇話中間你發生咗一啲咩，令到你突然間嗰個興趣會轉移咗去創作類型嘅？可能即係人係咁噶嘛，喺即係心情唔同嘅時候，就係會聽唔同嘅作品噶嘛。 我諗個轉變就係一支吉他啦，就係、是、一支吉他改變咗我去創作，做一個創作歌手，係啦，咁就係啦，就因為一支吉他，我就開始學一啲即係台灣嗰啲風格嘅嘢。其實所以我本來就係想走嗰啲路線噶啦，但係香港可能都未太中意咁嘅路線。 咁嗰支嘅吉他嗰時係點樣得到咁改變到你咧？嗰支係人哋送啊，定係？自己買定係點啊？嗰啲 嗰陣時其實係借嘅啫，冇錢買吉他，係啊！嗰陣時就係借人哋啲吉他嚟玩咯，係啦。咁就其實就係慢慢自彈自唱愛上咗。咁其實我真係最即係我諗，我而家一直以嚟都係其實想做啲 acoustic 嘢嘅， 係。 咁但係當然要大家接受咗我先，慢慢再做其他嘢咯。係即係我覺得香港嗰時都未有即係可能大家。或者年代唔同咗啦，系咁样咯。可能嗰年代如果系嗰阵时做咗咧，我谂可能 OK 啲嘅。 即系可能喺另一个平衡时空，如果当时黄建文系攞唔到嗰支吉他咧， 佢攞对跳舞嘅鞋咁啦， 就 系佢系做失成员啦。 我真系有对跳舞鞋噶， 即系系特登去购买嘅。 唔系啊，系得意在就系嗰阵时我系开始中意跳舞嘅时候咧，我姨妈就拉我去跳舞。 哦。 但係跳嗰啲 姨媽跳嗰啲係 社交仔， 社交舞。 姨媽跳嘅係唔同喎， 都有現代舞嘅，係 係。 佢哋有分現代舞同埋社交舞，但係佢就要我兩隻都同佢一齊學，因為佢學。我要做佢 partner 咁咯， 系 系啊，都几搞笑。 即系嗰啲 cha cha 嗰啲 都 十八步嗰啲咯， 即系 社交舞嗰啲咯。 点解唔跳嗰阵时？因为觉得哇，要同嗰啲对手要咁贴得咁埋咧，好唔舒服咁。即系咁细个就要贴到咁， 同埋个理解有啲唔同啊。我睇嗰啲组合之后，咁我话想跳舞咯。姨妈 系 啊，姨妈话：咦，见埋你都跳舞啊，一齐学啦。点知就跳咗就 系 另一种类型啊，咁 啊。 咁啊，所以喺呢个平衡时候当中，好彩黄建文系攞起咗支吉他嘅。 有趣喎，呢一个即系有对鞋咁样。 系啊， 咁但系即系比赛之后啦，去到而家出歌，咁中间有两年嘅时间。咁呢两年其实系咪都一路 keep 住有创作，只不过又系等紧一个叫做 timing 或者一个时间先退出，所以大家就要等咗咁耐啦。 系，其实自己一直以嚟都有创作啦。咁等咗两年系因为都的确疫情嘅影响啦。咁啊，但喺当中都的确有少少迷失啊，唔知道自己想点啊，即系因为可能就因为困得太耐，系啦。咁但系其实呢首歌都两年前已经写好嘅，系啦。咁就因为经过疫情咧，就因为疫情就令我撩起咗一啲，即系可能因为疫情嘅缘故啦。咁跟住有啲朋友嘅屋企人又离开咗啊，咁跟住自己屋企人又病咗，所以就谂起妈妈离开嘅时间，咁觉得。妈妈离开嘅时候，我就更加学懂嗰个珍惜，因为以前可能对于朋友我好重视，我就觉得朋友有咩事我就要出去噶啦。朋友为咗食饭，屋企人为咗食饭，我都唔拣屋企，就要同朋友出去嘅。咁跟住就因为妈妈离开之后咧，我就觉得屋企人好重要啦。开始咁我就开始学识去珍惜屋企话要做嘅嘢，我尽量都安排俾屋企啊咁样。即系而家屋企系真系行先个朋友咯，反而即系可能人大咗啦，真系有啲唔同。咁跟住就。亦都因为妈妈呢件事，所以我就係諗起珍惜囉。咁所以好想就喺呢两年间嘅感受就将即係摆首歌度。咁就揾咗 Oscar 填词。咁就我其实都去同佢傾嘅时候都话我其实想成首歌都係想讲珍惜啊。咁我就将我嘅故事讲俾佢听，大概要啲乜嘢，咁就俾佢寫咁样。我觉得寫完我唱嘅时候呢，我係好有画面嘅。係啦，成首歌录音嘅时候我唱出嚟，即係就係讲緊故事咯，即系讲紧我经历嘅故事咯。 意识当天开始打探你消息，情感不可压抑。你与我这刻仿似正负极，你暗中改变我轨迹。 Bye. 我哋今日嘉宾啊，文质彬彬嘅王健文，佢都有出过呢一类嘅电子舞曲嘅，收录咗佢2018年专辑《Priceless》里边，歌名叫做《I Think It's Magic》。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本港新增2815宗新冠病毒确诊，本地感染占2672宗，输入个案143宗，包括50宗由英国抵港，多一宗死亡个案，佢系71岁女子。医管局表示，过去一个月入院患者人数增加，上月初每日30-40人，增至呢个礼拜每日过百，情况令人关注，呼吁市民唔好掉以轻心。一间残疾院舍多两宗确诊，香港佛教医院护养病房再多一个清洁工，九个同房病人染疫。学校呈报239宗个案，嚟自209间学校，有四间学校个别班别要停课一星期。英华书院近日有多个学生感染，有四班要停课。卫生防护中心相信学生在午饭嗰阵受感染。另外，怀疑 BA.2.1.2.1 多19宗，有16宗源头未明；怀疑 BA.4 或者5就有22宗。中心话，怀疑 BA.4 或5本地个案比例增加，担心出现再次感染情况。港铁公布非经理级员工今年加薪 1.6% 至 5%，按工作表現評分釐定加幅，7月1日起生效，部分員工可獲發放額外特別獎金。港鐵行政總裁金澤培感謝員工在疫情期間堅守崗位，會因應個別員工的薪金水平和持續優秀工作表現作出特別薪酬調整。港鐵工會表示，動薪兩年，雖然今年加人工，但幅度未能夠抵消過去兩年的累計通脹，要求設立增薪點，薪金反映員工的年資。英國首相約翰遜下台壓力增加，繼兩個主要內閣成員不滿他的領導辭職之後，大約10個初級官員也都請辭。約翰遜稍後會到國會出席答問環節，預計會被議員窮追猛打。約翰遜因為任命捲入性騷擾醜聞的保守黨議員平切為副黨鞭而備受批評，財相辛偉成以及衛生大臣賈惠德較早時候辭職。約翰遜之後任命查克禮和朴建熙接任財相和衛生大臣。查克禮呼籲黨友團結，至於是否應該提前大選，他說將會由約翰遜決定。有民調顯示，69%國民認為約翰遜應該下台。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7-30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天气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啦，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喺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喺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碧街，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去到新光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去到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在九龙茶果岭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乡民联谊会一段挤塞，龙尾去到高辉道，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这一段车多繁忙，龙尾过了定富街。而在近住启业村对出的观塘道来回方向都是车多繁忙的，龙尾分别去到德宝花园和龙翔道近虎山道桥底，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车龙过了圣贤中学。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边啲唔长，就是、其实花咗好多时间，可能就系呢个部分上面啦。 系 呢个就我估嘅。系好啦，交俾你逐样揭晓一下啦。 都有嘅，各样嘢都有嘅。 嗯， 咁其实我揾。其实首歌即系我已经有咗啦，咁我都揾咗 Oscar 填词啦，咁跟住咧个其实个编曲真系以我嚟讲系我反而好着重嘅，系啦，咁就我点解揾李端娴系因为曾经喺两年前度啦合作过就系、是、请佢哋去我嘅节目度玩啊 Jam 歌，咁其实佢冇出现嘅，但系我系去过去 Studio Jam 歌， 系 我系俾佢嘅音乐吸住咗嘅，即系同佢 Jam 歌嘅时候，哇！佢玩樂器咧，佢成個人哇好有型啊！佢、玩嘅音樂咧好有畫面，跟住我就係覺得哇，如果我揾佢做歌就好啦。咁好啦，離開咗公司就揾佢做歌啦。咁跟住就我都係同佢傾，即係其實我哋最初都話合作嘅時候，即係揾佢嘅時候咧，佢都唔係問我點樣做啲咩，佢傾咗偈先嘅。係要理解咗我想做啲乜嘢啊？點係咩嘢啊？點啊？咁傾啦。咁成個編曲咁，亦都當然佢都睇咗，佢都大概去問我想要啲乜嘢，我都同佢講曬嘅，係啦，即係譬如我其實想耐聽啲嘅， 係 跟住我想係因為我話佢嘅音樂係講故事，我想係都係一齊去講緊故事咁樣，咁所以就當個歌詞嚟咗嘅時候，即係出咗嚟嘅時候咧，佢就係配合歌詞而去。即係做成首歌嘅，係啦，即係真係好細心地做咯。同埋講緊嗰個你啱講得啱嗰個副歌位咧，本來其實我係有個 bridge 嘅，我係冇唱到嘅，係、用咗嚟俾個小提琴去出咗。因為其實我就係話，總之我要個音樂係好豐富，同埋係有講緊故事嘅。咁佢就覺得呢一 part 係俾個小提琴去講啦。 係， 咁我覺得唔緊要，因為我其實呢、這個都係我嘅犧牲嚟嘅，有少少，但係我覺得唔緊要，因為我覺得我信任。我揾嘅監製佢覺得係點樣，我就應該點樣配合咯。咁佢其實一出嚟嗰個編曲嘅時候咧，我喺的士，我咁啱出去食晏，搭緊的士，我坐的士嘅時候咧，我真係 control 唔到，好想自己大嗌，好想 嗰種興奮好正咁啊嘛， 係真係好正，因為我係覺得。冇得比較嘅，因為以前嘅嘢可能因為都係公司安排做嘅嘢，而家係自己想要嘅，所以我覺得係啊，係我想要嘅嘅時候，我覺得係好感動咯，係啊，咁成件事佢真係配合得好好咯，係我自己好中意咯，所以呢首歌出咗嘅時候咧，我係自嗨咗兩日咁樣，即係嗰種開心程度係同以前出歌好唔同咯，係啊，咁總之可能因為一手一腳去落手做曬所有嘢，所以一出世即 係 一推出啦。我真係 high 到咧，我即係啲朋友啊、經理人都覺得你做乜啫？即係我經理話由佢啦，佢真係 high 咗噶啦， 真係開心啊！ 係好開心，因為無論大家即係我希望大家中意啦，但係無論大家有咩感受，中唔中意都好，但我已經覺得好滿足啊！成件事係啊，出咗嚟咁樣。 我深信咧 ，Kim Man 呢份開心係真嘅，因為我而家喺佢面前見到佢講到眼濕濕，佢應該真係好感動。 我講啲激動嘅，我就係會咁噶啦。 同埋，因為我諗咧，因為可能李端娴本身係人山人海成員咧，我覺得佢哋啲編曲好多時候都係一啲好有畫面嘅嘢。你會唔會可能同佢去傾呢首歌點樣去做嘅時候，其實都會有形容一啲嘅畫面去俾佢，等佢容易啲去。做到个编曲出嚟嘅 形容个画面啊，我就其实冇需要形容佢就已经做到啦。咁但系我就只我其实好搞笑嘅，都即系话，总之要好听啦。 系， 总之啲人要听，又听，咁即系可以话，即系话，总之同个歌词一齐去讲故事。即系其实佢讲，佢都系咁讲嘅，即系话，其实我嘅歌词同佢嘅编曲、佢嘅音乐系对话嘅，系讲紧故事嘅咁样咯。即系佢会做到呢个效果嘅。咁我好啦。总之好听， 系， 总之要大家听完又听， 系， 听完就不断要 不断 loop 嘅， 系， 咁就得啦，咁样只歌， 哇，总之好听啊，咁， 但系讲真的，今次去揾佢做监制，会唔会多多少少对自己都会有多啲啲嘅压力，或者即系都会想自己嗰个表现一定要系好合乎到佢嘅期望嘅咁样咧？ 佢完全咧，反而倒翻转系对住佢又冇压力啊， 哦，咁几好， 系啊，因为我其实点解咧？即系惭愧啦，即系我咧最初系因为去完去 Studio Jam 歌，其实我唔知系边个嚟噶，即系最初因为我未见过真人，我唔知道，所以系啦。咁 即系听我个名字会知道，但系个样未必联想到。 系啊，跟住去完咁，其实都见到哇，佢个人好对音乐好有热情，即系好热情，好热诚啦，各样嘢啦。跟住就系俾佢吸引啦。咁我就系一个心就好想合作，我真系要揾佢做歌咁样。咁跟住就系、是。 連錄音都好唔同嘅，因為不嬲都係錄音係隔住塊玻璃，監製喺對面撳掣啊，同你講點樣唱啊，呢度點點點啊，嗰個點，即係咁樣噶嘛。佢話：我哋今次錄音好特別嘅，我哋要同一個空間咁樣，喺同一個空間裏面，咁佢教我唱歌，唔係即係同我講點樣唱。 嗯， 佢你唔好淨係企度唱，你用你喐啊，你表達用身體啊。你就咁好似平時表演唱歌，你喐下手都唔夠，佢要你全身喐。 嗯， 咁全身喐佢就要不斷喺度喐，即係叫我用力去唱，因為佢話你 perform 你唔會齋企喺度，係啦，你會表達啦。咁佢好想就係用全身嘅力量去唱呢首歌，佢覺得你呢首歌係用力量去唱。 嗯， 咁我真係第一次去用全身力量去唱一首歌。咁亦都好 live 嘅感覺。 咁佢、哦、唱呢首咁，其實係咪都唔需要諗點樣喐？其實就係聽住個音樂，你就放鬆啲手腳俾佢喐嘅。 都 係 有 咁狀態叫 都有啲激動嘅，喐得勁啲嘅。佢叫你勁啲，勁啲咁， 再嚟俾多啲我咁啊！ 同埋平時就係隔住個玻璃，反而同嗰啲監製佢會哇好緊張，緊張到胃痛。 嗯， 但我同佢錄歌係完全 relax 到唔需要胃痛咯， 係、哦、 所以其實係今次嘅合作上面咧係好興奮，同埋係完全好 relax 啊！ 我以為佢企咗會喺隔離都會有種緊張添，即係成個人動喺度。 佢都問我會唔會驚唔慣啊點點嘅，咁但係最後其實係成件事令我好 relax 咯。 可能唯一擔心係啲動作大得滯，想掛夠支麥或者冇佢。咁但係幾好啊！其實等於已經預習咗，如果呢首歌要唱 live 嘅時候，自己嘅身體嘅 movement 各方面已經可以好適應噶咯。 咁可能就如果 live 咁樣唱，啲人就覺得你癲咗， 因為咁真係好誇張啦， 好誇張係， 而可能好喺劇場好形體嗰啲咁樣嘅 performance 可能就啱啲咯，我覺得。咁但係即係而家我哋聽到呢一個成晚頭先講有一種嘅對話嗰種感覺啦。咁但係如果翻返呢一首歌，你自己當初寫嘅時候，其實個狀態我諗係咪應該同而家我哋聽到應該都幾唔同 啊？好唔同到大家應該幻想唔到係一首詩歌咯。 诗歌嗰时 系，即系最 original 咧，系其实我两年前写咧，系因为我都几怀念周游，即系周围走嘅时段啦。咁亦都即系想讲到，即系可能因为我嗰阵时睇翻以色列一啲相啊，同埋旅游嘅相咧，就都即系我想讲赞美啊，讲信啦，讲爱嘅，即系啲歌词内容其实就系讲关于呢啲嘅嘢嘅，即系爱啊咁样。咁但系冇谂过就系、是，我谂大家真系谂唔到系个编曲令到首歌完全 唔同 埋诗歌， 即系嗰时唔系好简单，可能即系吉他 啦都系 舒服嘅咁样。 系啊系啊系啊。 哦，咁但系呢一首，咁你嗰阵时呢一个嘅好诗歌感觉嘅一首歌，咁去咗譬如阿 V 记嗰度，咁佢听到，咁佢嗰时有冇一个感觉，或者佢有啲 feedback？ 我呢首歌可以点样样玩？因为好唔同嗰样嘢，系咪佢都有讲？哦，都系冇问题啊，我可以将佢变到好唔同啦，咁样样嘅。 佢就係今次有少少就聽我想要嘅嘢而俾我嘅啫，係啦。咁但係其實我哋係啦，琴日都再開咗一次會啦，即係叫做唔係，其實係應該話唔係開會 ，sorry， 我約咗去食飯傾偈。 係 咁，但係就好似彷彿就好似即係要開會做歌咁樣啦，咁係啦。咁我就係啦。咁今次佢都有。佢今次反而佢就多啲 input 俾我，系、 哦、 啦，即系大概下一首歌想点样点样做，系啦。 系咁，你讲嗰个即系诗歌感觉嘅嗰个 demo， 咁嗰阵时本身嗰个词就头先讲嗰啲，即系赞美啊， 系啦， 爱啊嗰啲。咁跟住去到揾 Oscar 去词啊，咁嗰时系点解又会谂到揾佢？即系定系有冇谂过自己填晒都得啦？ 其实点解谂住揾佢咧？因为原本我嘅词都系国语啦，我自己自己知自己词啦，我啲广东歌词应该写得好唔啱音嗰啲噶啦，都系咁就我就因为经理人都识佢啦，叫做咁我就自己就有听开佢写其他嘅歌，咁、我就好、合作下试下好咁、我哋就认识啦，一齐又系食晏咁，跟住倾偈，跟住又讲关于我想写嘅嘢，咁跟住佢听，即系其实就系即场听嘅，佢话首歌都有气质嘅，咁系啦，佢有讲呢、這个，讲呢一句，其实我系开心嘅，我觉得好啊，跟住佢话本来就想填啲抽象啲嘅嘢嘅，即系觉得唔需要咁白，因为其实我首歌佢就觉得会几可能，如果讲啲嘢太白咧，就变咗 learn 系啦，即系大概咁样啦，咁跟住最后咧，我都系嗰扎即系如果抽象嘅话，我入唔到佢歌词度。咁最后改咗一次嘅。咁其实系我自己问题，就系、是、觉得有啲歌词真系太抽象到，令我幻想唔到，好似入唔到个感情。所以最求佢就 我都同佢傾嘅時候，再去幫我改到就係而家咁樣嘅歌詞咯、即係比較直白少少。係啊，係 即係直白，即係講緊啲人嘅關係。係 啦、 啊，係 啦、 啊， 係 係嗰種。咁亦都可能真係因為咁樣就好似你啱啱咁講，即係你唱同埋音樂嗰種呼應、就係因為我一路聽有個感覺，好似啲音樂好似配樂緊。係 啊， 配翻就係你講緊一啲畫面係、往事咁樣樣。係 啊， 係嘅一種感覺。而呢個亦都好喺個 MV 嗰度呈現到出嚟。 係。 系啦，呢、這个 M V 嘅，亦都系呢个嘅概念等等嗰阵时又点样？ 其实个 M V 咧，我系完全冇 idea 要点样拍嘅，我冇谂过，冇谂过嘅。咁我就话，导演问我你想点噶，我真系唔知道，冇谂过咁。因为其实咧，最初成个即系我成首歌写出嚟，其实唔系为咗自己，我系想送俾大家，即系乐迷，大家啲 fans 支持咗咁耐，我觉得等咗咁耐，我想即系做啲嘢俾大家咁样啦，都系叫做咁。當然我就可能一啲經歷就同大家 share 啦，咁係本來係只係想大家有啲共鳴啦，聽到個歌詞或者睇到嘅嘢講珍惜，冇諗過係咁個人性咯。最後咁啊，導演就聽完首歌，咁佢就覺得你不如即係我真係唔知拍咩㗎嘛，咁佢就直情就係同我講，咁你不如翻屋企揾揾你細個啲相啦，跟住咧 busking 嘅相啦，跟住 performance 嘅相啦，咁咧我哋就會幫你拍 MV 㗎啦。 成長片段啊，就係。 咁但係點解係咁樣成長片段？因為你喺你嘅成長嘅過程當中，你的確會 miss 咗啲嘢，或者錯過咗某啲嘢。係。咁佢即係佢想表達嘅就係我哋嘅成長裏面，我哋點樣學習珍惜，就係因為你個成長經過先會經歷咗一啲學習咯。咁係咯，咁喺成個拍攝嘅當中，我係有感動嘅。我冇諗過係咁樣拍嘅，因為我唔知嘅。其實所有嘢都只係佢就係個 send 相俾佢咁樣。咁跟住就去播幻燈片咁樣播出嚟，嗰啲細個相啊，跟住到 busking， 即係每一個過程都係拍一次咁樣啦，叫做一兩次。咁跟住我其實睇住嗰啲嘅影片咧，我感動係好似睇住自己嘅一個展覽咁樣，睇住自己個成長片段嗰個嘢，但係就係有感動嘅，因為冇諗過係咁嘅成件事，因為冇諗過係咁個人性，最後變咗係咯。 有冇話即係揾翻一啲想睇翻嘅時候，有邊一啲階段你自己都哇都好掛住啊，或者感觸咁？ 我諗我最睇到眼濕濕嘅就係屋企人嘅嗰啲相啦，因為。其实我俾晒佢，我冇谂过，我唔知佢摆咩相上去噶，最后同埋出咩相我都唔知道、我只系 send 晒俾佢嘅啫。咁所以睇嘅时候都系好感动咯。咁系咯，即系会谂翻起，因为我嗰张相，特别系嗰张相，系因为我真系最近呢半年搬屋先揾翻嗰张相，因为妈妈 之前见咗系， 唔系系因为我妈离开咗嘅时候咧，我系唔敢睇佢啲嘢嘅， 哦， 即系我唔敢掂啊，咁无啦搬屋抄嘢，跟住。张相喺度，咁我见到嗰刻好感动嘅系，因为我好似冇，仿佛冇见佢咁温柔嘅样，因为佢俾我嘅印象只系好恶死，成日闹我衰仔啊咁样嗰啲，即系会有呢啲嘅好恶嘅阿妈喺我个脑里。 系， 咁但系睇到张相好温柔嘅时候，我觉得好感动。其实佢由细到大都系佢去赚钱养家而照顾我哋，所以嗰刻睇咗嗰张相系好感动嘅，所以。呢張相喺個 MV 出現，我覺得我自己睇我都起雞皮嘅、即係頭三次睇，我 loop 咗幾次睇，我都覺得仍然好感動咯。 係啊，我覺得仲有呢個作品再可能對你 impact 再大，就係佢去咗創家族嗰個故事。係係係，因為你飾演嗰個角色係好似我唔知係咪個劇本就 exactly 用你嘅經歷咁樣，你真係要好似面對翻即係屋企人個關係，你喺個洞穴裏邊，即係嗌阿媽嘅嗰、那個。即係我諗嗰次拍攝係咪又係一個好大嘅 impact 啊？真係 非常艱苦，唔係個肉身，而係個心靈上。 係咯， 因為要不斷嗌阿媽，我哇咁多年嚟都冇嗌阿媽，跟住無啦啦一下過要我嗌咁多次。咁跟住我覺得好痛苦嘅係，即係心裏面覺得難過咯，即係會有少少就係、是、我真係唔見咗阿媽咁。咁跟住不斷喺度嗌，不斷嗌，不斷嗌阿媽。即系我觉得系好难受嘅，有啲因为撩起我啲嘢嘅。 系 咁，但系我觉得人大咗啦，即系其实有啲嘢真系要去面对同释怀啦。咁当然，其实我不断嘅成长嘅当中都系进步紧嘅，每一个人都会。所以其实系我都好明白，好多时有啲朋友啊、屋企人即系过身嗰啲啦，我系好明白佢感受嘅。咁好多时佢哋都系顶唔顺啊，或者点嘅。咁我都系。作為一個經歷過嘅人，我都會即係好明白佢哋點解咁傷痛。我唔緊要啦，俾佢難過啦。其實要時間佢先可以慢慢嗰個傷口好翻咁樣咯。咁其實 OK 嘅，但係只係一下個突然間咁多嘢嚟曬，咁就但係我覺得都係一個係咯，要時候去面對嘅嘢咯。係啊， 咁但係嗰個故事嗰陣時係咪就按住人間漂浮你寫起咗個作品，跟住又即係導演編劇咁樣再去為你去設計嗰個故仔咁㗎？ 係啊，其實咧就好得意嘅，係啦，就我有首歌出咗嚟先嘅，咁但係嗰陣時係所有嘢都未做曬，其實首歌啱出嚟係真係好新鮮滾熱辣， 係 咁佢哋就攞咗去拍個微電影， 係 咁亦都同導演傾嘅時候咧，係其實佢本來諗啲嘢都係比較。唔係我嘅嘢嘅，咁其實佢想咧將我首歌咧拍成靈異嘅嘢嘅， 咁緊要， 我係一啲類似係要捉鬼嗰啲咁樣咁嘅角色嘅， 即係嗰個人間漂浮原來係咁樣， 即係佢本來係想有呢啲，但我唔得，我話我唔，即係我覺得會影響咗我首歌啦，一嚟。咁跟住，其實佢而家拍出嚟都有少少靈異嘅感覺㗎，因為佢係有講媽媽係佢講我有病，但係見到佢嘅幻象嘅嘢出現嘛。 咁科幻感。 但係我知佢係想，因為可能佢好想拍類似咁樣嘅嘢而去產生呢啲嘢。咁當然佢都知道我嘅故事，所以佢就喺成個拍攝嘅嘢，我諗佢都有我嘅影子或者元素嘅嘢落去咯。 所以大家聽你人間漂浮，同除咗睇 MV， 亦都有一個故事，亦都大家都可以留意得到。 多謝你留意啊！ 有睇啊！我都睇到眼濕濕啊！老實講， 多謝。 咁所以有而家呢一首派台作品啦。咁啊，今日再次多謝你啊！Thank you， 多謝 Kevin。 总挽着手，你站于身后，成长中那情分多么深厚，再细心照料间，会为我担忧，从未发现在某天必须放手。人间漂浮，无可挽留，快慰间痛途再畅游，转个弯谁人就要走，时间在偷狠狠的偷，最后剩下唇上有几多寸内疚。三数年如几多改变，是说好淡忘的，记住快一点，难再兑现，面对几千种变迁。再畅游，转个弯，谁人就要走，时间在偷，狠狠的偷，怕在日后留下我一个人漂浮，无可挽留，懊悔间祈求互碰头。你要走，仍然是要走，时间在偷，时间在偷，狠狠的偷，最后剩下。 身上有几多寸内疚，这一上在求别要讲多次内疚， 节目完结之前，听我有今日嘉宾王健文最新派台作品叫做《人间漂浮》，听日再见。